175点，总成交金额系1436亿3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七月份夜市报27821点，升45点，成交超过8000张。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556.5，升1蚊；美团290蚊，跌5蚊；阿里巴巴206.4，升1.2；盈富基金28.3，跌1.8；药明生物139.8，升8.5；比亚迪股份221蚊，跌13.2；中国平安70.45，跌1.5；香港交易所507蚊，升1蚊。小米集团27.15，升1.5；京东集团295.8，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7，日元110.07，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系1.182，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报1681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8美元，卖出1820.8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音乐剧近年越来越普及，剧团数目和演出有如雨后春笋，它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在哪里呢？香港的观众喜欢什么剧种？对于制作人来讲，怎样令观众有共鸣？林义乐和嘉宾舞台剧导演陈恩石一起讲音乐剧的心灵世界。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哇，榴莲，你今天做了件衣服整个大番薯的嘛。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它。今天件衣服有些特别效果，都是昨天那件衣服啱你多点。这样听起上来是不是舒服很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体育评论员兼作曲人石仔石金华，我想点十项全能这首歌为香港队打气。歌曲里面提到，机会来到不要再等，努力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机会不要等，所有奇迹都发生。仰着头，挺着胸，就有可能。十项全能。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向前冲，我可以。 大家好，我是李易峰。 我是陈星旭。 我是张馨予。 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林以乐。有人形容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相信有原因。有一个老师这样记述，他说三年前我给一份功课给班里面的学生，就要他们写一篇就微型小说交给我。依稀记得有一个学生写了一个关于包青天和外星人的故事，由于就觉得他没有主题又没有什么立场，所以就给了他不合格。跟着他就跟我说，原来他年年都交同一份的文就交给老师，但未试过有老师给他这么低分的。但是今天呢，我就收到的邀请由他自己执导的一个话剧，原来他将那份不合格的功课就摆了上舞台。流畅的情节，明快的节奏，底色的幽默，目不暇给的歌舞，机智的默契，形象的鲜明和活泼的人物，都带点灰暗的人格的主角，分不清楚黑白是不是那些犯罪的人，又有正直的同时就内弱的包青天，真是奇妙。多谢你告诉我知没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个老师要写一篇东西是要记述他的学生，就是今晚我们的这个嘉宾陈恩石 Tom Chan。 Hello 林牧师你好。 你知道我呢小学六年班的时候，我那时候升中试，那个老师告诉我听，你升到中我切个头出下来给你当秤坐，我告诉你听出了我升到中，我即刻即系坐第一个位望住个头。 我啲老师都有讲过类似嘅说话。 系啦，咁啊嗱，呢个真系好奇怪嘅事情啊！咁你点解即系嗱？而家你系好后生啦，咁咪几时开始同呢个音乐剧结缘噶？ 我第一次同音乐剧结缘应该系三岁嘅。 三岁 系啊，咁当然唔系早啦，去睇啦。 咪睇都好紧要噶， 都系一个缘分嚟噶。 三岁能够睇得明音乐剧系好紧要，我觉得。 因为有儿童音乐剧咁啊，系啦，以前詹瑞文就做儿童音乐剧。 系啦，嗰时我带我女去睇，即系我极不愿意嘅，因为我唔中意睇音乐剧噶。我老婆啊，喂。买咗飞啊！你点都要去，你瞓着咗咧，我唔俾个女知，即系喺度扮中意睇音乐剧， 当当入去凉下冷气咯。 系啊，咁 系嗰阵时就系第人生第一次，第一套系啦。 咁系爸爸妈妈带你去睇嘅。 系啦，爹哋妈咪带。 咁我老实我就预咗瞓觉去睇嘅，冇咩毛婆乜唔见咗， 唔见咗。 系啦，咁点知？咦？又真係幾好睇喎！咁原來咧，俾細路仔音樂劇咧，其實好多俾細路仔睇嘅嘢係好好睇嘅，唔知點解俾咗大人之後就好難睇咁睇。 因為我哋已經冇咗個童真， 冇咗童真，即係你發覺嗱，迪士尼嗰啲電影都係啦。如果俾細路仔睇嗰啲，你覺得誒好幼稚，但你又會睇啲覺得好好睇嘅。 係啊係啊，呢、這個高手。 佢俾成年人睇嗰啲反而未必好睇 嘅，反而細路仔嘅我哋會好中意睇。 係啦係啦，咁啊咁係嗰陣時即係同音樂劇結完之後咧，你嗰個心裏邊諗緊啲咩？有一日我要变成詹瑞文， 其实我冇谂到咁宏大嘅。总之我就好天真地同我爹哋妈咪讲：，哎呀，我都好想好似佢哋咁样啊，喺个台上面，好玩咁样。对我嚟讲系玩嘅啫嘛，嗰阵时咁。咁我同佢爹哋妈咪讲呢句嘢，咁佢哋咧就真系好俾心嘅，因为佢哋从来冇谂过我中意呢样嘢嘅。真系我讲完呢一句说话，咁佢哋就想揾一个儿童嘅剧团俾我去，叫做做一啲嘅恒常嘅 training 啦。因为 你阿爸阿妈咁认真。三岁细路仔啫， 佢哋对我好认真。 我嘅认识三岁细路仔咧，今日就想做明星，听日想做舞蹈家，后日想做画家咯。 跟住啲阿爸妈就哦好啊好啊好啊，剪个头 嗰 样嘢， 扯搭噶。 佢哋啊真系，佢哋又够胆去。赌呢一样嘢嘅，即系可能一个礼拜后我已经冇兴趣噶啦嘛。 咪咯， 但系佢哋真系好辛苦，攀山越岭咁去揾，因为唔系好多剧团其实有呢啲小朋友嘅恒常课程嘅。 即系你阿爸阿妈同我太太一模一样，我话俾你听，即系我女咧就系、是，又揾佢咩合唱团，等下又揾佢学画画，哇喂，够未啊？唔系，仲要向下跳舞，我点解要搞咁多嘢啊？佢话。你俾佢探索佢人生， 系啊系啊，佢哋又系嘅，佢哋又唔俾我试死一样嘢嘅，佢想你咩都试下，但系又唔系逼我去学嘅，即 系 总之你试啦，你试咗你先至知道自己中意啲乜。 有好多父母就逼啲仔女学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个心态唔同。 有啲就系真系考完嗰个钢琴试之后咧，就即系。 亲手打烂个钢琴，唔系用酒杯敲啊，系真系打烂个钢琴。 以后唔想再见到呢嚿嘢， 再点钢琴。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几好嘅，即系俾我真系可以揾到自己最中意嘅嘢。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好多唔同嘅乐器又有掂过啊。咁跟住就最后咧就入咗一个儿童嘅音乐剧团。 几岁嗰阵时？ 嗰阵时4岁， 四岁即系一年探索就已经入咗一个音乐剧团。 入咗一个音乐剧团啦，系啦。 做咩角色呢？ 咁啊，做咗啲出咗嚟，我阿爸阿媽都唔知道我出咗嚟。 誒，嗰棵樹就係 嗰陣時咧，係做一個關於嫦娥嘅戲， okay. 我就係嗰無限隻兔裡面嘅其中一隻玉兔去啊！ 有冇搞錯啊？玉兔得一隻嘅啫嘛， 因為咧 定嗰個編劇咧就係想多啲人參演咧，係 啦， 而阿爸阿媽過嚟睇咁樣賣咗啲飛。 嗰啲兒童音樂劇團係咁樣噶嘛，即係譬如有十。20个迷你嫦娥，20个迷你后羿，20个迷你的玉兔， 牵涉有几十个家族了， 是的，那就敷晒了几场，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只玉兔，那个是我人生第一个在舞台上面的演出。 哦，哇，真的，不用做事的，只是走出来这样。咁啊喺後台咧，著住嗰個玉兔裝已經係等好耐，等到發曬燒，然後出嚟唔夠幾秒， 擠擠擠擠，我唔知點解玉兔係擠啦， 兔啊唔係老鼠啊，擠擠擠擠， 係擠擠擠咁樣嘅嗰陣時， 即係冇人知兔係點叫嘅，咁所以扮老鼠， 又唔話得你錯，係啦咁啊，咁就做咗，咁跟住開始當然啦，著到第二年第三年嘅時候就氣氛叫做都唔係重嘅，即係都唔係真係有個氣氛嘅，只不過係。那堆人越来越少了，即是本来玉兔可能是50只的，跟然之后第二年就可能是20个演员的一 group 里面的其中一个。 因为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以配的台词多一点， 是 表演那个的。 是唱下歌啦。 是啦，那你三四岁真的都不知道表演什么好，吃够饭站在那里，是不是？他不会突然间在台上说我想安薯薯啊，咁已经好好噶啦， 危险噶，系啊，所以嗰阵时就真系一嚿饭嚟嘅，系嗰阵时就喺学你话，即系喺台边啊等出台，跟住人哋拱你出台就出咯，出完之后又翻去啦咁。咁嗰、那个即系喺台上面面对观众或者面对其他人嘅信心，都系由嗰阵时慢慢去累积翻嚟。 其实越细个越唔怕死嘅， 我系好怕丑噶，细个嘅时候系啊，我仲记得嗰阵时我第一次。上兒童音樂劇團嗰個堂，即係佢每個禮拜都有恆常課程噶嘛。第一次去上堂，去到門口我就係喊到傻咗，跟住就話要走。咁就我係走咗，冇上到第一堂。跟住我爸媽就喂，又係你話想去試下嘅，而家你又唔去咁樣，係啦。咁跟住去到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都有喊嘅，但係就俾人擁咗入去咁，跟住就開始慢慢叫做識得同人哋去溝通啊、面對人啊咁樣咯。 咁啊，到到幾歲真係好認真地覺得，喂，呢一個係你人生裏面要發個夢嚟嘅咧？ 去到我諗真係中三嘅時候，因為真係要諗。大學我要讀一個乜嘢嘅科目，咁、去到嗰陣時咧，其實我已經有開始做出邊嘅劇團嘅一啲劇啦，但我都係做演員嘅啫。 因為中途你即係發生過就係因為變聲咧，就已經係唔可以再做嗰啲兒童劇㗎嘛，係 啦 係 啦， 係嘛？咁啊，嗰陣時冇斷過你呢個夢。 嗰陣時咧，其實冇斷過嘅，即係我又好唔憤氣嘅，即係我轉咗聲，我都要繼續做舞台嘅，因為我好中意舞台，我真係好中意嗰種魅力。咁所以我就 咩魅力咧？ 嗰、那個現場嘅感覺啦，即係譬如你拍咗一啲嘢，就算你播十次都係咁樣噶嘛。但係你喺個舞台嗰度，你掉嘢俾觀眾，觀眾俾反應你，然之後你又會再多啲 energy 去掉嘢俾觀眾。呢、一個 give and take， 我覺得係一個現場表演先至有 的。嗱，呢個所以喺疫情底下。我覺得逢喺啲即係舞台上表演嘅人咧，就包括我啦，就覺得好慘嘅，因為你冇錯，你可以透過網上去講好多嘢，咁不過冇咗個互動 啊，係啊， 嗰個互動係令到帶動你嘅 energy， 你嗰個嘅能量係發放得勁唔勁啲 啊 嘛。 同埋你喺網上面，人哋就算留言咁，都唔係嗰回事嚟嘅，係成個氛圍嚟嘅咧，喺個劇場裏面。 有一個留言有乜用啫？我哋現場即刻即係好簡單，譬如我嗰陣時開棟篤笑咁樣，喂，我8000人喺度，你唔使8000人笑㗎。 二千人笑已经够噶啦，嗰六千人就觉得，咦，我都有份笑嘅咩咁噶？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剧场嘅魔力啊。 系啦，咁你音乐剧又好，话剧又好啦，咁通常可能都系千零二千人啦，唔会多过二千嘅， 最 一般上 最近嘅 有 千几。 雪狼湖系喺红馆做噶， 那个就特别啦，八千。 系啦，那个真系好突破啊，那个系。咁啊，嗰阵时写个古仔嗰个阿姓钟啊，钟山就带我去睇嘅。睇佢话你睇下，你好似会大笪地咁啊！你知唔知咁？因为真系见到人嗌雪糕，雪糕， 系呢一种全新嘅睇剧嘅体验。 系啊，同埋你睇个人仔细到咁啊，即系见到张学友，咦细到咁，咁点搞咧？咁又会见到穿崩位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嗱，我哋正常都系千零二千人嘅啫。咁但系千零二千人里边咧，有一个观众嗌。喂，咁你应该觉得哇，嗰个 energy 就嚟得好紧要。 系啊，系啊，同埋观众拍手啊，佢哋去欢呼 啊， 笑啊，咁样其实都系一种氛围嚟。 同埋有时咧，那个观众个反应你系估佢唔到嘅，即系你编剧嘅时候唔谂住嗰个系笑位，吓佢笑，唔知咩事啊？即系你唔谂住嗰位有人拍掌，佢真系拍掌，咩事咧？你估佢唔到 嘅。系，同埋每晚都唔同嘅，仲要。系啦，呢个先系最考演员嘅功夫。 嗯，亦都系演员每晚都会有唔同嘅。 系啊，咁、啊、总会攰啲啊， 个 状态都会唔同， 同埋嗰个嘅对白可能有少少甩漏啊，咁样诶，寻晚就冇嘅，咁今晚突然间出现咗，但 系 观众唔觉嘅，好老实地会系咁样。咁啊，你啊跟住就中学都继续参加剧团啦，但系就要考虑大学点咧咁样。 系啦、啊，因为嗰阵时就去有做到出面嘅一啲劇團啦，譬如香港話劇團啊、風車草劇團啊嘅一啲嘅演出啦。咁跟住做完之後，我發覺唔係啦，我真係要做舞台嘅。 但嗰時都未做主角嘅。 嗰陣都做出面嘅團咧，就少做一啲叫主角嘅，因為佢哋其實有啲小演員啦，其實都係大人嘅劇嚟嘅。但係去到喺兒童音樂劇團裏面就做咗好似連續三四年定四五年嘅主角，係啦，就孭重戲嘅主角真係。咁但係去到嗰一個時，然后我准备叫做做一套叫做小王子嘅音乐剧重演嚟噶啦，咁就系又系做小王子啦。我开始突然间唱唔到嗰首歌，就系去到开 show 前两个礼拜，我开始转声，系啦，因为嗰首歌都几高音下嘅。咁跟住我就话可唔可以叫对 orchestra 降半度啊？咁但系singing coach 阿比老师话唔得噶，降咗半度个 feel 唔同啊。咁其实都系嘅。咁跟住所以最后我嗰首歌 小王子，你以为你真系小王子？我成对吓 orchestra 就你咯， 就你一个 key 啊， 转声大晒啊，个个都转过啦。 咁啊转人咯，咁咪 咁所以咧。去到最後咧，我哋就冇轉，咁就好頂硬上咁樣做完嗰幾場嘅 show， 咁跟住就發覺 揾個幕後代唱頂住啦， 淨係頂過一粒音啊！上到個 high note 就揾人唱一唱。 喂，咁我個時候有個人都係成首歌走出嚟 ，bang 咁咪走得噶啦嘛。 咁我揾个 backup singer， 系咯，净系我粒音。 可惜我嗰阵时谂唔到呢样嘢，咁所以就完咗个 show 之后就发觉唔得啦。我真系我把声系小朋友声又唔系，大人声又未系，高不成低不就，系啦，半天调。咁我就突然间突发奇想，因为其实我爹哋咧，虽然佢哋而家系专业人士啦，但 系 以前佢都有个导演梦嘅。 系，但系你爹哋都听紧嘅，应该吓咁。 肯定听。咁佢以前咧就试过喺中学咧就做一套叫《仲夏夜之梦》Shakespeare， 即系你阿爸都系做音乐剧， 话剧嗰阵时系啦，佢就好似自己译咗做广东话，中文啊，跟住然之后就喺学校个礼堂做，咁我就想照版主碗，我就嗰阵时听咗《油脂》里面嘅一首歌曲《Grease》，咁就觉得《 油脂》嗰时系电影嚟嘅， 系啦，佢最初系冇音乐剧，咁跟住就拍咗电 影， 咁跟住听完嗰首歌我就好中意，我就我想做呢个剧嘅广东话版，我唔知点解嗰阵时突然间有个咁嘅想法， 点攞版权好复杂。 是啊，好複雜的，但是我未想到那麼深入的，那時總之我就跟學校說，我跟學校 propose， 我已經寫了幾首歌的廣東話歌詞，跟住亦都譯了幾個 scenes， 咁就俾學校。咁但因為嗰陣時我自己啲學校成績就唔係幾好嘅，係啦，咁再加上學校其實又未試過抌資源去做呢件事啦，咁就俾啲老師啊主任啊就 turn down 咗我呢個諗法。 正常啊， 係 讀書啊嘛，翻學搞咩啊？油仲要搞油脂喎、啊，你咪油脂啲。 我一搞我就要搞一班學生噶 咯 喎。 咪係咯，喂，油脂嗰個劇基本上即係以電影版嚟講啦，好多學校都唔俾。 俾睇噶嘛。 系啊系啊，嗱呢、啊這个就香港外国嘅分别啦。外国就好中意攞呢个剧嚟做学校嘅一啲演出啊，或者结业演出啊咁样。咁但香港就冇啦。咁总之去到最后咧，我就唔服输，我就喺出边揾咗一个咧以前同儿童音乐剧团有关系嘅团体，就系、是、一个青少年嘅实验剧团。咁佢哋就开咗个团喺度好耐咧，就冇嘢做啊，即系佢哋有晒啲人喺度啦，但系就冇软件。咁跟住我就话喂，我有个戏，我已经译咗啲嘅咯，有冇兴趣做啊？佢哋又好有兴趣，咁就一拍即合就做咗第一个嘅导演嘅作品。 哦，就系做游资啊？ 就系做游资。 点样攞到版权啊？ 嗰陣時就真係自己去寫封 email 去人哋嗰個版權，佢哋有啲公司嘅，即係有一個版權公司就可能管理咗一紮話劇同埋音樂劇嘅版權咁樣嘅，咁跟住就去同佢哋講，我哋想做一個廣東話版啦， 我俾你啦，$100,000啊，咁 好貴嘅，我想講外國啲音樂劇版權，佢就計你票房嘅，即係佢分成咯。 哦，咁都好啲，你話一筆過俾佢就大件事啊，老實講，咁啊呢件事好難成就啦。不過票房分咧咁就冇所謂啊，嗰啲街外錢啫，係嘛？咁就成就咗你第一個嘅音樂劇叫《遊資》啊，咁樣。咁啊，你係做主角嘅？ 哦，唔係，我淨係做幕後啫。 做幕後嘅 就導演啦、翻譯啦、填詞。 嗯，咁辛唔辛苦呢？ 当中其实个过程一定有好多辛苦嘅，尤其是嗰次系第一次做，即系你第一次做，你以前觉得导演系指指点点嘅啫嘛，但原来其实你系有好多嘅准备功夫你要去做啦，再加埋我系翻译啦，又系填词啦，咁人哋会 assume 你系对于成个剧本系了如指掌嘅，真系我随时抽问你，喂佢呢度点解你要咁样写噶，点解呢度会咁样译噶，或者点解你要我做呢个动作啊，你都要识答嘅，咁嗰阵时对于我做导演对于我嚟讲系一张白纸嚟嘅啫，我真系系啊，咁所以。而变咗我喺一路排练嘅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一路学紧好多嘢。 我先听一首歌咧，呢、這个人咧就同阿 Tom 有啲渊源嘅，林子祥嘅《敢爱敢做》。 不需呼吸空气，不需。 指数报4380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10.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31美元，卖出1821.5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但系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唔稳定，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房屋局完成草拟劏房租管的条例草案。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业主的考虑当然我们明白他的看法，但同一时间我都明白到香港住房情况，尤其是住在劏房面对的经济生活环境，所以引用法例保障租客的权益是有需要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今集星球人邀请到来自美国专门研究特殊教育的大学教授 Stephen Shaw， 他是一位倡议者，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见解。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星球人有话而议。 有一个建议方案啦，将来劏房业主咧同租客咧就签一个书面合约，规管业主咧唔可以滥收一啲水电费等等。 啲业主好多计仔噶嘛，我系一个服务提供者，咁又得唔得嘅咧？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达， 你写落租金，嗰个租客系清楚明白里边咧，佢接受，佢愿意签，咁当然呢个系双方同意啦。但系你就唔可以用好多嘅名目咧去滥收。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新冠肺炎反复折腾全球，印度自从3月爆发的第二波疫情，令人惨不忍睹。连火化不治病人的柴木亦都唔够用。大家有冇联想到，每位死者背后所牵连的是一个家庭？印度呢一波疫情，遗下了一批孤儿。官方数字显示，直至到5月底，有1700名儿童失去双亲，7400多名儿童失去爸爸或者妈妈，变成单亲家庭。另外140名儿童因为染疫而被家长遗弃，而实际数字相信远远不止于此。一般来讲，遗孤会交给亲戚照顾，假若亲友无能力抚养，就会送到福利机构。原本这些苦命的孩童仍然可以期待获得善心人收养，开展新的生活。不过印度的领养制度十分之繁复，完成所有审核程序可能需时几年。另外重男轻女和重性的制度仿如两大的魔咒，即使一些比较开明的不育夫妇愿意领养女童，但仍然会计较他们的出身和重性的背景。儿童权益是印度长久以来的社会问题，童工、童婚、被迫卖淫都不是新鲜的事物。另外有报道说，每年多达几百万儿童失踪，可能 落入了贩卖人口集团手上，被摘取器官而死亡。近期印度社交媒体上出现不少领养的信息，还附上儿童的个人资料，相信是出自亲友或者熟人之手。专家担心不法分子会乘虚而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疫情孤儿可以获得相当于不足11万港元的津贴，等到年满18岁之后领取。儿童权益团体就指出，孤儿面临家破人亡的巨变，其实更需要心理治疗，抚平伤痛。不过印度当局暂时未公布具体对策处理问题，这些疫情孤儿的前路未许乐观。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日直播室里面呢，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是一个音乐剧的发烧友啊，陈恩石 Tom Chan。咁啊，咁细个接触音乐剧，喂，奇怪，16岁成立自己剧团添啊，吓，哇，我真係未諗过，好多人16岁真係仲係諗下去边度玩啊，去边度拍拖啊，嗰啲咁嘢，做乜咁辛苦走去成立个剧团。 嗰阵年少无知， 咁我又冇拍，又冇拖发，成绩又唔系特别好，咁啊搞剧团咯。 唔系嗰阵时，其实咧系想，因为做完游资啦，即系人生嘅第一个嘅导演嘅作品。咁但系当然嗰阵时其实好业余嘅啫，好实验性嘅啫。咁做完之后，我就好想有一个平台，以后可以想做啲乜嘢剧我都可以做。咁我要有一个平台，首先我要有一个剧团先啦。系啊，咁我要 form 班底啊，或者我要去同人签约啊，或者我要 book。长啊，咁都会容易好多。 但系16岁唔可以做呢个法律嘅，即系一个嘅重要人物， 啊、 你一定要揾其他人签嘅、 啊。所以就要有监制啊，执行监制啊，有其他嘅岗位嘅人喺度。 有人喺人肯同你孭啲嘢镬嘅。 暂时嗰阵时有嘅，而家就可能冇啦。 而家唔敢添啦， 而家大得就系危险啊！ 系咪我点知有冇唱错两句嘢啊？ 系啊，违约。 咁跟住嗰个发展会系点样？即系跟住又走咗读书。 咁我就系啦，去咗英国就读戏剧。 嗰阵时几岁啊？ 嗰阵时16岁。 16岁 系啦，就入咗 London U。 咩？喂，读书唔醒，竟然16岁已经中学毕业。 我个人就咁嘅，唔需要醒嘅时候就唔醒嘅，即系要升班。嘅时候咧，紧够升班我就 OK。 系，即系识计嘅条数咁样，系啦。 但系去到临真系要入大学啦，咁当然嗰阵时，因为入大学嗰一年咧，即系考紧 A level 嗰年咧，其实就系我开团做第一个演出嗰年。 哦。 咁我就要平衡咧学业同埋搞 show， 咁我梗系宁愿将啲时间完全摆晒喺搞 show 啦。我中意啊嘛，学业我唔中意啊。 兴趣嗰个系被逼。 被逼嘅，咁我嗰阵时同我阿爸阿妈咧就嗌交，嗌到翻天覆地。 我系你阿爸，我梗系同你讲啦，梗系考完试你先至要考啦，有冇搞错啊？ 因为佢哋咧就另类啲，佢哋就又俾我搞 show。但系佢哋又要你要懂得平衡先得噶，即系你唔可以完全因啲时间同埋 effort 摆晒喺搞 show 嗰度噶嘛，咁样咁然之后佢哋、 哦、我明白啦，16岁系易平衡嘅，八加八咪得咯。 哇，真啲加变咁滞嗰阵时真系搞到，咁跟住佢哋就佢哋又俾咗好多真系好清晰咧，尤其是我阿妈嗰阵时，基本上系日日督住我，喂你去咗上堂未？咁、样又取消唔得，今日唔可以再取消，因为有时要取消啲堂去开会啊咁样，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就叫做系几经波折就终于考咗入大学啦，咁样系，唔系我波折到我阿爸阿妈波折。咁入咗大学之后就读戏剧同埋哲学，咁 就去咗英国读， 系喺英国 读。吓咁啊，点解会拣英国读咧？ 因为咧，其实嗰阵时都问过一啲喺行内嘅一啲。 老前辈啦。 唔系讲漏咗，阿爸阿妈有钱。 咁一定起码够去英国读书。 系啊，唔系点搞？ 系啦，因为 我你去嗰个年代都同我女差唔多，都系。对十几的时候你。 是啊是啊是啊。那時 我真是粒粒皆辛苦。 现在去读啊好好多。 现在好多我女兒最尾那年的、现在跌了英镑我关我什么事啊 你都毕业了。我哋捱到粒粒皆辛苦嘅真係。 咁佢哋係啦，咁佢哋都粒粒皆辛苦嘅，咁啊夾硬供養我去英國讀啦。咁其實我去讀嘅時候咧，就點解揀咗英國咧？係因為我好想讀戲劇同哲學呢、這個 combination 咧，基本上連英國都好少大學有嘅。係咁，同埋亦都問過一啲本地香港嘅戲劇嘅前輩啦，即係以前合作過做過導演、做過我嘅導演嗰啲前輩。咁其實都佢哋都話如果你有得揀，就梗係去。英国读啦， 点解唔系美国咧？ 咁样哦，咁因为英国始终佢嗰个文化戏剧嘅底蕴系根深蒂固嘅美国。 但系你讲嗱，我哋去 New York， 我哋睇音乐剧啦，特登就喺多伦多嗰啲人都揸车过嚟 啊，系啊 ，Broadway 系啊 ，Broadway 嗰度咁，你一日真系由朝可以睇到晚噶嘛。但系英国就冇咁多噶嘛，对比嚟。 英国咧应该系话冇咁商业化，所以佢嘅嘢好似喺世界上冇美国咁 popular。 嗱，老实讲啊，喺英国。国里边嗰啲搞音乐嗰啲人又唔系好睇得起美国嗰啲嘢嘅， 就觉得商业 系啦，商业诶，即系乜都向钱看噶嘛。 系 你唔好理 marketing 咧，就真系美国强 嘅。佢哋真 你有边个唔即系冇睇过？大家睇唔明嘅，走去睇啲猫 cat 系嘛？即系但系其实 cat 啊，Phantom of the Opera 啊。Les Miserables 呢啲戲全部都係英國做先，都係 West End 做先，跟住先去 Broadway。 啱啊， 係啦，咁所以 所以我話佢哋 marketing 勁咯，你明唔明 啊？係咯，係個 marketing。咁但係因為如果我真係要去浸一啲根出嚟嘅話咧、我就覺得喺嗰度會穩健啲。 同埋我哋唔去過莎士比亞嘅故居，點覺得自己真 係 係啦？To be or not to be 咁 啊，睇堆戲劇啊，係 咪？係 啊， 即係我哋喺度門影張相 ，to be or not to be 咁 其實冇入去睇嘅， 係冇， 都好似勁啲咁。 佢故居都好細嘅，老實講，係嘛？ 係，所以讀書就揀英國咯，係同埋英國成個氛圍啊、文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 係咪啊？係 啦， 因為始終香港同英國咧都有啲近啊，曾經係英國殖民地啊。我記得我去到倫敦嘅時候，我真係好興奮嘅，明唔明啊？因為同埋另一個地方叫馬爾他，點解咁興奮咧？见翻嗰啲电话亭啊， 哎呀 谂翻起超人可以换衫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油桶啊， 系 油桶嗰啲咧，咁你见到哇真系好有嗰种亲切感喺度嘅咁样，咁但系你住落就知咧，即系而家可能有海外移居咗去英国嘅人啊。你住落知噶啦，咁啊嗰啲 真系住落就 系啦，嗰啲系一啲剧嘅布景嚟嘅，真实世界咧你就发觉唔系咁样嘅， 系 因为见唔到超人嘅，起码就咁样。咁啊嗰几年读咧辛唔辛苦？因为始终唔系自己嘅母语啊嘛。 会有吃力嘅地方嘅，同埋因为譬如drama 都好啲，但系去到哲学咧。每個禮拜要睇六十幾版嘅 readings， 我不嬲係一個對文字好唔敏感嘅人嚟，我係好唔中意文字，我自己寫劇本。 哲學咧就唔係幾計幾多頁嘅，因為每一行都好難睇。 但係當你睇曬六十幾頁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其實睇六頁已經完咗 嘅。係啦，你就明啦嘛，係啊，嗰、那個即 係個問題，你又唔可以唔睇曬嗰六十幾頁喎。但係佢都係討論緊嗰樣嘢。 你做乜嘢事？一句講完嘅嘢要分六十頁去講咧？係 啦，我而家就吸收咗呢一個哲學家嘅唔好嘅地方，係冇學到好嘅地方。 即係麥兜講故事係最實際噶啦。从前有个 A B C， 佢一出世就死咗啦，咁啊讲完咯。 完你讲咩？我听佢每日食咩做乜嘢咧？咁就系哲学，但系佢的而且确咧，真系喺读嘅过程里面咧，我又唔觉得我真系学咗好多嘢。 嗯、 但系佢读完之后，我再去睇剧本、去睇 show， 我谂嘢阔咗。 嗰、那个思维唔同咗啦，因为哲学就 系 要训练我哋嗰个嘅逻辑啊、思维啊等等 嘅 嘢。 谂嘢嘅层面啊，个横向啊， 咁呢个系完全一定帮到。咁所以其實好多人話講棟篤笑咧，其實我哋香港嘅棟篤笑鼻祖啊，一定係黃子華啦。佢、自己本身都係讀哲學嘅加拿大，咁、所以其實講棟篤笑嘅人，佢一定有一個，我唔係講一定啦，佢有一個哲學底係容易嘅，因為棟篤笑後面係講嘅一個訊息啊嘛，唔係一路講笑啊，大家搞錯咗以為講笑啊，你話有人笑我成功啦咁啊。大笪地嗰啲都系讲紧笑嘅啫， 你只系搞咗个 gag 系啦， 但系人哋系有哲理喺背后， 系啊， 但系只不过用一个搞笑嘅方式 去表 达出嚟啫。 系啦，呢个系大家如果即系完全搞错嘅， 系 嘛？嗰个情况就咁样。咁系，但系嗰个嗱，读完哲学又同时又读呢个嘅戏剧嘅嘢啦，你觉得好啲乜嘢咧？ 其實在大學裏面咧，我覺得最主要咧係浸啊，真係譬如drama 咁先算啦，佢會灌輸好多點樣分析劇本啊，點樣去睇一個劇本啊，唔係淨係睇個文字，佢背後究竟嗰啲人點解喺嗰一個年代要寫一個咁樣嘅戲咧，或者佢經歷咗啲乜嘢要寫一個咁樣嘅戲咧？咁然之後好多 characterization 嘅嘢啦，即係好多層面嘅，咁啊一啲 你哋 嘅 術語 係 叫做好多層次啦，係嘛，即係唔同嘅層次啦，睇到。系嘛？咁啊，而家我哋嗰啲发型师你知道啦，点解贵嘅发型师千几蚊剪个头咧咁劲，同你五十蚊嗰啲争咩咧？就五十蚊嗰啲冇层次咯，千几蚊嗰啲有层次咯，系咁 啊。呢个就系嗰个分别。所以呢个系要读翻嚟嘅，即系你当然睇书，可能你睇五百本，咁你都会识嘅呢一啲嘢。咁但系读就系 哇，读睇五百本都会识，嗰啲系天才嚟啦！你问我系嘛？系啊，因为你喺课堂始终嗱有老师喺度啦，有 tutor 啦，有同学啦。即系大家同埋喺度一齐去钻研啦，咁呢个气氛系一个人系搞唔掂， 同埋冇嘢取替到嘅，真系冇嘢。 你估嗰啲金庸作嘅武侠小说咩？一个人匿埋可以睇本书就可以练咗旷世奇功走出嚟，梗系难啦。对唔住，系咪先？系啊，嗰啲系小说嚟嘅啫，现实生活 系 好难。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嗱，我真系喺音乐剧上面学得最多嘢，我系靠睇 show 嘅。但系睇 show 嘅时候，点解我可以咁快吸收到嗰啲嘢，同埋我识得去睇究竟我应该着眼点放喺边度咧？就系因为喺大学读咗嘅嘢，系啦，所以其实佢系帮助你令到你更加精通戏剧系乜嘢个乜嘢嘅一回事啦。当你去睇一个戏剧嘅时候，你要留意啲乜嘢嘅地方啦。 但系你点样平衡呢件事咧？有时譬如我都系好皮毛啊，参加过呢个嘅电影啊等等嘅嘢咧，会发觉咦？我哋越參加即係參加呢啲嘢幕後多咧，我哋睇嗰套電影咧，我哋覺得喂呢度又唔係好掂，打燈又唔係好掂，嗰度又唔係好掂咁噶嘛，係咪啊？即係白談啦，即刻太專業啊，因為但係一個觀眾嚟講又唔係咁睇嘢嘅喎，咁點平衡呢件事啊？ 其實就係因為我睇 show 咧，個目的係好清晰，我真係想喺個 show 度學到嘢，咁所以我未必會用一個真係就咁觀眾嘅角度去到睇，我真係想以燈光上面佢點樣可以營造到呢個氣氛出嚟咧？佈景佢點樣運用咧？歌曲佢點樣可以去 present 到呢一個嘅情緒咧？或者點樣去推進個故事咧？其實裡面有好多嘢，所以其實有時一個我覺得真係多嘢學嘅戲，我可能會睇三四次，因為有時排平飛咧真係好平嘅啫嘛。 係啊， 係啊，真係可能講緊百幾蚊、二百幾蚊就可以睇到一套 musical 嘅。 英磅喎、 哦，英磅港幣啊， 港幣。 系百几蚊、二百几蚊港币， 吓得我百几， 嗰啲系贵啊，嗰啲唔系平。个生活指数系高，但系冇去到咁高。咁所以咧，其实真系系靠咁样去吸翻嚟嘅，即系对音乐剧嗰啲触觉系。 咁你后屘写个论文系写乜嘢？ 我个论文咧，我大学毕业个论文就写关于布景，即系布景喺唔同嘅音乐。 咩？阿细伯，原来你个仔嗰个论文系写布景，我要打翻布景。 我成日都搞呢个剧，但系我嗰个布景咧就系喺舞台上面嘅嘢，咁跟住咧。其實就是講一個佈景在不同的音樂劇裡面的 function 是什麼、因為我們有時見到有些音樂劇，其實大部分外國的音樂劇他們的佈景都很富麗堂皇、究竟他們這麼富麗堂皇，他們是 serve 緊個戲呢，還是他們純粹要來做一個監製的角度的一個 selling point 呢、還是他怎樣 serve 過戲呢， serve 到多少個戲呢，就在這裡分析這件事、去到碩士的時候呢，那一個的畢業論文就是音樂劇怎樣去商業化、在全球化 的情況。哇，這個很重要、 這個才是個精神 啱啊！如果你净系音乐剧，音乐剧你真系自己俾钱买个剧都冇啊！讲俾你听最尾 系啊！你个点解而家譬如 Phantom 一讲出嚟，大家都会识，因为佢商业化啦。系啦，咁呢个就系成篇论文，其实就系研究咗喺譬如 Broadway 啊或者 West End 啊，佢哋去点样将剧商业化咧？然之后我哋嘅邻近嘅一啲地方，譬如日本啊、韩国啊、内地啊，而家好多地方都可能音乐剧慢慢开始蓬勃起嚟啦。究竟佢哋系点样做到嘅咧？咁就系研究呢样嘢。 咁你 一个学位就是讲报警啦，一个学位即系硕士就讲呢个嘅商业化啦。呢两嘢对你翻咗嚟香港做音乐剧嘅最大帮助系咩咧？ 最大嘅帮助系我去再做一个音乐剧，其实我唔系净系谂我要搞一个 show，而系我去谂点样去 build 一个音乐剧嘅 branding。即系譬如我哋喺香港咧，我哋会将剧团睇得好重，咩咩剧团做咗边个戏，咩咩剧团做咗边个戏。但喺外国你唔会知边个剧团打边个剧团，你会记得嘅系嗰一个剧。系啦，咁而你 甚至会记得系嗰个主角 系啦， 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喺纽约睇咧，就唔系好理边个主角嘅， 系啦，你边个演嘅， 系啦， 总之我入去睇完，但系个演员做得好，你就会开始起佢底 先关注嗰个人嘅啫，就唔系因为个演员好先入去嘅，多数 系啦，系啦，系啦，多数就系咁。咁其实你要去做得商业化咧，即系当然可能明星效应系其中一样嘢，但系商业化其实就系讲紧你本身嗰一个品牌点样可以喺咁多品牌里面突围而出，咁样咯。咁所以我而家再去做音乐剧嘅时候，我唔会话好赶。一年要做好多个戏，而系我真系做咗呢个戏出嚟，我就要呢一个戏，希望可以扎到根嘅喺呢个地方。 扎到根，点样可以先扎到根呢？真系。 咁我哋成日讲嘅一样，即系我哋剧团成日讲嘅一样咧，就系 long run， 即系我哋好希望可以喺香港做一个长寿嘅演出，唔系话要大型嘅，即系长寿同大型系两个概念嚟嘅。长寿我可以每场坐50人都可以长寿。 哇，喂，梅艳芳嗰阵时喺大笪地，即系庙街嗰度，咪长寿咯？ 系啊，长寿噶啦， 唔系 啊， 真系噶，系嘛？ 咁所以呢、這个就系我哋讲紧，就系想将音乐剧变得比较平民化啲啦，即系唔好觉得哇舞台剧、音乐剧好似好高高在上或者好遥远咁。其实唔系嘅，一啲都唔遥远嘅。我哋只不过系带娱乐俾大家嘅啫。我哋亦都唔会将自己讲到自己话好 high class 咁样，系文化定系乜嘢？系里面系有文化有艺术嘅成分喺里面，但系我哋最后都系希望可以俾到欢乐同埋反思。 一般人咧就觉得听音乐剧呢三个字咧就真系几遥远嘅一个隔膜喺度噶。咁啊 ，Tom Chan 咧就最近咧就竟然揾咗100个校长合唱一首歌叫《我有个梦》啊！ 细个嗰时曾经谂过，我大个嗰时可以写歌，用歌曲感动每一个。不过我妈咪曾经讲过，话我知呢个谂法太傻，其实我应该专心温功课。曾经幻想未来，而家先知道大概，现实往往是梦想的障碍。 我细个嗰时曾经想过，我大个嗰时可以踢波，归港真关大球场入次波。不过我爹哋曾点醒我，我都知呢个谂法太傻，不如踏实啲好过。曾经我憧憬未来，而家都知道大概，现实往往系梦想嘅障碍。 我有个梦，从前游荡在天空，青春本应能让我丢下负担去冲，但过往的梦犹如沉没在现实的初衷，只想再继续翻梦。 如果有得揀，我就宁愿 发个美梦，时常陶醉在愿望的吹送，只想趁这日沉睡在白日梦的抱拥。 这个美梦从前浮沉 山峰纪录不怕折磨， 最沉愿望就不枉过。曾经我想嘅事情，如果可以比我任性，实现往往系梦想嘅证明。我有个梦，从前游历在梦里的天空。青春确实能让我丢下负担的重，过往的梦留于沉默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将起底行为定为刑事罪行。草案星期五刊宪，当局强调草拟过程中已经参考外国相关法律，并考虑香港实际情况。修订只是涉及打击恶意起底行为，并赋予私隐公署适当执法权力。罪行范围界定清晰，目标明确，打击对象是发布起底信息，并有意图或罔顾会否对资料当事人造成伤害的起底人士。发言人强调，条例草案在保障私隐和言论自由之间已经取得合理平衡。政府说，条例草案要求服务提供者执行停止披露通知，将起底内容移除，目的是减少对受害人的伤害，而不是针对任何服务提供者。消息指，全国港澳研究会星期五举办国安法实施一周年研讨会，届时北京、香港和澳门都会设会场，以三地连线方式举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在北京发表讲话。据了解，研讨会星期五朝早九点开始，香港会场设在金钟一间酒店，行政长官林郑娥、主要官员、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人士会出席，并会安排多人发言。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三名患者分别来自非洲纳米比亚、加纳以及塞浦路斯，另外有少於五宗初步確診。衛生署說，來自納米比亞的53歲男患者3月和4月分別在本港接種復必泰疫苗，而來自塞浦路斯的42歲女患者就在3月和4月在莫斯科接種兩劑俄羅斯衛星5號疫苗。針對大埔新達廣場旅客戶服務員早前的確診個案，當局提醒在他居住的大埔中心第十座指明人士需要在明日進行強制檢測。前年元朗721事件，五個被告經審訊後被裁定暴動等罪名成立，兩個人早前已經認罪。法庭第二日聽取被告求情，法官質疑部分被告解釋當晚持棍到場是想保護自己，以及點解知道車站有事發生而未有報警。法官又表明，第五被告鄧懷森在案中有指揮角色，刑期要比一般參與暴動的人更重。至於第四被告林啟明，他已經還押兩年，在案件開審前認罪。代表律師說，被告有悔意，不會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只是希望法庭考慮給他盡早出獄，和家人重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89点，上升0.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4373点，上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10.08，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51美元，卖出182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不稳定，同埋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桂林啊，正所谓无敌是最寂寞，开心谜题嘅赛果最近我真系赢到有啲麻木咗。 哎呀，杜文慧能够成为开心谜题台主，恭喜你咯！即系表示你嘅智慧与美貌并重啦。 嗱，呢句说话咧最啱形容我哋另外一位主持陈淑兰噶啦。不过讲到谜题方面咯，佢真系唔系我对手，我对手喺呢度。 边个话噶？我都有赢过噶。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飙赢榴莲，要听开心日报啊！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啊！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10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噶！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林洁莹， 好多人以为做广告咧就系无中生有，但系其实系有方法噶咯。当然喺谂嘅过程，你要突破，你要俾人哋好，你一定系要去谂一啲即系出乎意料之外嘅谂法。咁但系我哋其实系有成个方法论，系带领我哋去到最后嗰样嘢。 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乜都有哲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气功在中国源远流长，皇帝内经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臭，其气必虚。如果从现代的医学角度来看，气功锻炼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呼吸导引，强调人体里面有强大的自然防御体系，可以治疗治愈各种病症。养气这本书的作者高尧楷研习气功精进不绝，结合多年临床医学的实务经验，认为气功不是玄学，而是通讯的医学，是讲求人和天地串联的方式，并且发明一套独特的气功练习法则，简明易懂。 书入面提及的包括天桩、地桩、打通任督二脉、土池采气、连接天地阴阳结合等多种心法，都是自身实证，是人生为小宇宙连接大自然，达至精、气、神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另外，作者亦都提及武侠小说所讲练功的时候出现的走火入魔。作者认为，所谓走火入魔，是练功的时候想借助外在的力量，受到外在干扰。但是大脑极精细，一旦有外在干扰，出错跳电，记忆就会错乱。 所以练功的时候是从自己做起，感到内心稳定祥和，有了正能量，学会成为 WiFi 的信号发射源头。 由于作者受过中西医学的训练，因此书中的文字和图解精准描述了原本很难捉摸的所谓气，以及穴位和经络的运行，比读者容易理解。虽然气和经络而家被归类为另类的医学，但是书中仍然尽其全力，以科学化的方法用来呈现其中的奥妙。例如他说，人体的经络就是一条能量线，就好像光纤一样有弹性，可以延伸，可见他是古为今用，将古人的智慧用现代的俗语来表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阳气》，作者高尧楷，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日直播室里面有一个音乐剧的发烧友，他是身兼编剧、作曲、填词、监制于一身的陈恩石，而且2019年呢连林子祥的演唱会都特别邀请他做导演，真的很夸张，年纪轻轻即是林子祥竟然看中你。 多谢他啦，多谢林哥啊。 咁佢要求都好高㗎嘛，自己本身竟然看中你。我想知道呢，究竟喺呢一个嘅梦想，即係大家嘅理想啊，同嗰个现实呢，喺个商业社会里面啊，你点样平衡嘅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哋系有梦想嘅话呢，现实其实只不过系我哋要 reach 到我哋嘅梦想之前要行嘅一啲嘅 steps 嚟啫。 嗯， 系啦，即系我譬如我好想做呢一样嘢，我冇可能喺唔妥协嘅情况底下，我可以达到我嘅梦想。 有啲艺术人系咁噶嘛，我唔会商业化噶，吓、啊、商业化咪冇咗艺术嗰种嘅气质咯。咁即系佢真系咁噶嘛，系嘛？我画幅画出嚟，我就画咗啦。咁啊，呢个世界要唔要啊，唔关我事嘅。咁啊，佢哋唔识欣赏咪由佢咯。有啲人咁嘅性格噶嘛。 咁其实我觉得佢哋冇错嘅，即系呢样嘢冇啱与错。但系如果你话讲难度嚟讲咧，我永远觉得你要写一啲嘢令到人哋觉得好睇，系难过自己觉得好睇、 嗯。 因为你自己写出嚟，你一定满足到自己噶嘛。 系啊，个个 sell 条桥都话自己好掂噶。 啊、所以你做创作是人都懂做的、 嗯、 是不需要任何技巧都可以懂做的。 但是逢是艺术我都成日觉得是有遗憾感的。 是 的，那遗憾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做完之后你总是觉得啊，如果给多些时间我给多些资源我呢 就 会 好 一点的。当然是这样的嘛。但是原来你给多些他都是拗不到出来的。是要 deadline 呢，再 deadline 呢，他才出到来那些东 西。我就是这样 的。不是很多个都是这样的。我听 但是有些愧疚感的，其实每一次为什么我又会迟了的。 但是愧疚又如何呢？他下一次又是这样 的。是啊。这个是很真的。 啊、那你感觉怎样平衡？我即我是真的好像很衰、啊、我为了要这件事在个商业世界里面真的可以被推广呢，我放低一些原则，会不会是这样呢？ 嗯，其实真的好看每一个创作人或者制作人他们那个目的是什么东西。譬如对于我来说，我很希望香港可以越来越多人喜欢看音乐剧。 嗯， 那而我要将音乐剧变得商业化，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手法。 嗯， 是啦，可能我会做广告，可能我会将我的剧目写得比较容易入口，娱乐性丰富一啲。咁其实好老实咁讲，我成日都话，因为我哋系做舞台嘅人，我哋会好愿意去睇好多唔同种类嘅剧。 嗯， 但系如果你要一个已经翻完朝九晚五嘅人放咗工，我想搵啲娱乐，然之后我俾一张飞$300入场，我睇三个人讲嘢讲三个钟。 嗯， 咁呢个会唔会系大众想要嘅娱乐咧？ 会嘅，即系我哋国内嗰啲两个人一叫上升。 有埋花生俾你剝，有埋茶俾你飲嘅，佢有嘅。 同埋未必要咁貴咯。 係，梗係平好多。 係咯，咁所以就係話有呢一啲咁樣嘅劇目存在，當然係健康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一個健康嘅行業應該百花齊放。但係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而家香港嘅舞台劇真係個市場好細嘅啫。咁、我哋點樣 應該話仲未教育到香港人去睇本地嘅舞台劇啦？ 又或者咁樣講，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哋唔嚟睇咧，係我哋嘅責任嚟嘅。即係唔係關觀眾事嘅，所以其實係我哋未可以定義到俾大眾睇點解咁值得去買一張飛入場去睇。 同埋有一段時間舞台劇咧，有一陣風，嗰陣風叫粗口風，即係覺得喺台上唔講句粗口咧，就唔能夠引來下邊人共鳴啦。咁啊好 啊， 咁啊硬係咧嗰個劇要加一兩句呢啲粗口先至可以能令到人哋有共鳴感咯。我覺得即係窄咗咯。我唔係一定可以話唔係好定唔好，係窄咗啫。係 係係， 應該係百花齊放。 係啦，百花齊咩種類嘅劇都有。我成日覺得你 high art 都一定要存在嘅，即係好高深嘅，我都應該係要存在。只不過我未必睇得明咁解啫。 但係嗱，我哋計唔掂條數啊嘛，嗰個心理嘅關口。好难搞，就系话香港嗰个场地咧，你要做一个认认真真觉得人觉得自己嘅舞台剧或者音乐剧咧，系好贵噶嘛， 好贵 嗱，因为排一个舞台剧真系闲闲地三个月系嘛、如果认认真真排嘅，咁唔认真嗰啲一个月搞掂啦吓，嗰一个月喂唔好讲少系嘛，成三个月喂唔好讲少真系， 你做音乐剧嘅。成本係比起做就咁一個話劇，其實係高好多嘅，唔係一負三，係一負十大嘅，真係。因為你要音樂啦，你要樂師啦，因為我嘅音樂劇我會堅持用 live band 啦。咁你有樂師。 香港有我見過一啲就聽過一啲就真係播 MMO 嘅。 好多大把都係，係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個人嘅堅持，即可能係好無謂嘅，好多人眼中，但係我自己想啦。咁 點解要 live band 咧？震撼啲。 音樂劇本身就是一個 live performance、如果我音樂可以用 MMO， 為什麼我演員不可以用 projector project 出來呢？ 老實說，我們在紐約那裡看的就是那隊樂隊真人在下面的嘛， 我五人 band 而已，人家那些是說可能十幾個 piece， 是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對於我這個 production 和觀眾的一個尊重、所以我的音樂劇我會堅持用這件事，那裡有一負三大，不是只是人、跟著 audio system 你要博多很多東西，你有了整隊 band 在這裡。 我明白，因為我做一個music 的 talk show 呢、我真的都很堅持用一個很小型的 band 隊、但是成本真的很貴，收音很麻煩、即要解決很多技術上的問題、不是只是錢的問題、那麼簡單、 但 是很多時候你知道做舞台劇大家都已經拍膊頭來做了、即可能收得比他們平時在外面便宜一折的了， 為了興趣來多數都是這樣，就不是為了那個的酬金的， 就不是完全為了個酬勞來、但是都是計不掂的條數其實、因為你要想做一個好的製作，但是你又未有一個這麼大的市場吃得起，就算你有個市場但是吃得起，你香港有沒有一個場地可以讓你做到這麼多的場次先、做一個音樂劇，所以其實做音樂劇在香港真的相對地是難。 是啊，因為現在你演唱會是貴了，那就突然間跳到980元了、但如果你看一個音樂劇平的都要380元的，現在還要是政府資助場地那些的情況、如果不是的話，基本上就是560元都 未買得起的成本的、 是的， 所以個製作人是这个的投资是艰辛的。 艰辛的。所以我们现在近这一两年就开始在想一些小剧场的 show 了。譬如我们上年做一个音乐剧，其实都讲一个 cast 都成十六七个人的。每晚在一个工厂大厦的单位里面去 run。但是景呢就绝对不马虎的。真的好像将一个大场的景缩了去一个工厂大厦里面。 就是 mini 版。但是呢就是那个一比一变成一比十三。对 对对。都是精的。 都是精的。我真的很佩服。我在那里看的时候，因为我有参演过你喺 大 場啊嘛，咁再睇個細場嘅時候，我諗下點搞啊呢度，哇真係有得喎、 啊，係啊，真係將佢好似濃縮咗又粒丸咁樣。咁我哋上次啲飛就賣緊250元啫，即係我希望就係票價，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家會 hesitate 嘅一個點嚟嘅。 梗係啦，你睇一套電影而家，我唔講豪華，唔好講豪華版戲院啦，即係、普遍戲院係講緊九啊幾， 真係九啊幾蚊，係啊。咁、所以變咗點解我無端端要比貴一倍啊？ 有多入嚟去睇一个剧，我就要 prove 到俾观众睇究竟个价值喺边度。 嗯，个价值喺边度咧？ 个价值就系嗰个现场嘅感觉啦，头先所讲嘅，同埋音乐剧我成日都话咧，佢有歌啦，有戏剧啦，有呢个嘅 visual 嘅 effects 啦，有好多演员去演绎啦。其实佢系有好多元素喺里面嘅。我成日都觉得佢系一个台灯声、sofa 服所有嘢加埋一齐嘅协同效应，令到你有一个喺剧场以外你系冇其他嘢可以取替到嘅感觉嘅。 哦， 那个先至系音乐剧最大嘅魅力。系啦，即系譬如我喺外国睇音乐剧，点解我睇完我会想去睇第二次、第三次？除咗系学嘢之外，我会觉得咦，有一啲嘢我真系翻去就算听 soundtrack 都弥补唔到我嗰一种嘅挂念嘅。 咁夸张？ 跟住我要去睇第二次，所以呢个就系、是、亦都系所谓商业化里面嘅其中一个元素啦。因为譬如佢哋去写个剧嘅时候，可能监制已经从旁会诶、哎，会唔会我哋有一个 scene 系可以俾观众去记得啊，或者点样？其实里面系有好多计算嘅，即系一个成功嘅商业音乐。 啊、就唔可能只系俾个艺术家度随意发挥吓、啊，一定系有啲咁嘅元素喺度嘅。咁如果冇嘅话，那个剧就好难持续落去。 系啦， 系嘛？咁你自己觉得咧，诶，香港嘅音乐剧咧，那个嘅前景会系点样？ 香港嘅音樂劇其實我見到而家亦都有好多同業好努力喺度做緊呢一樣嘢啦，即係可能去寫好多嘅音樂劇。咁我成日都話其實我哋始終都係要有一啲可能幾套嘅音樂劇出到嚟，係令到大眾會覺得咦，原來真係好值得我哋入去睇嘅喎，或者真係哇你未睇啊，你歐啦咁樣，即係要有一啲咁樣嘅劇目出到嚟，嗰一個氛圍或者個風氣先至會越嚟越大家去關注音樂劇呢一樣嘢，因為而家係喺個市場未開發。之前我哋就系咁做无限量嘅音乐剧咧，其实就未必系打得中我哋需要做嘅嘢。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去到做到多啲音乐剧，系令到大众系会明白点解音乐剧系咁值钱啦，值得咁贵一张飞入去睇啦。然之后慢慢系令到呢样嘢变咗一个香港嘅主流啲嘅文化咯。 主流啲文化，哇！我真系觉得几艰难啊。所以而家就算政府啊整咗个咩戏剧，即系。粤剧嘅嗰啲嘅戏曲中心啦，咁啊，我都唔系好明啊，即系啊，嗰度有几多人入去睇嘅咧咁？ 系啊，同埋好 一个谜嚟嘅，对我嚟讲一个谜思 啊，嗰度 靓嘅，即系个建筑又靓嘅，系一个谜思啊，谜思。我哋突然间见到嗰啲搭个棚喺度，即系演呢个嘅粤剧嘅人，突然间变咗去到嗰、那个简陋啲 嘅剧院， 简陋啲嘅舞台，去到一个咁靓嘅舞台，我觉得咦都几好喎。咁但系我就。唔会入去咯，唔系我唔会入去咯，系咪？即系我一齐啊嘛，咁个情况呢个系一个迷思嚟嘅，对我嚟讲。咁但系与音乐剧又系另一个问题啦。咁我点样吸引到我入去睇呢、這个？确实系好花心思嘅问题嚟嘅。 系啊，因为音乐剧咧，譬如你系宏观而家喺市面上啦，或者 globally， 其实最享负盛名嘅一个表演题材都系音乐剧。即系我哋未必会讲得出啊，有边个话剧嘅 production， 我哋系会大家都认识嘅。譬如 Shakespeare 嗰啲唔系。production 嗰啲系剧本嚟啫，系啦，但系真系你讲紧一个 production， 一个 brand， 佢会嚟香港做，会走世界 tour， 你会去睇嘅就真系音乐剧啦。咁音乐剧点有呢个魅力？头先讲过啦，即系譬如佢有好多嘢加埋一齐，有一个嘅协同效应啦，同埋其实佢系真系可以带到俾大家一种嘅情绪上面嘅 experience， 系你真系坐喺度望住成班人现场，每一秒实时做俾你睇，你先至会感受到呢一个。 我又唔系好明咧，我问。过嚟啊！咁我觉得，唉，话剧咪话剧咯，同埋咧参加话剧咧，你噏错咗嗰个嘅台词咧，你要兜得到噶嘛？音乐剧唔兜得噶嘛？ 系啊，去噶啦， 即系讲系嗰三句对白，跟住就起音乐噶啦，你冇得搞噶嘛？就算 live band 佢都唔会就你噶。咁点解要讲讲下又变咗唱歌，唱下又变翻讲嘢，讲嘢变翻唱歌，我唔系好明 嘅。嗱，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睇呢种表演模式嘅，即系唱错又讲讲。 即系我细个嗰时睇粤剧咪咁样咯，做乜讲个对白等下，哎呀呀呀呀呀呀咁啊嚟咧，咁我做咩 咧？即系其实咧，音乐剧只不过系将譬如粤剧啊或者 opera 呢一啲咧，佢都系唱同埋演嘅，但系佢再将佢变得再贴近我哋平时嘅生活嘅感觉多少少，即系嗰样嘢再真实啲嘅，将 naturalist。啲嘅系啦，譬如 我哋平時唔會呀呀呀呀督撐咁樣 噶嘛， 或者去 opera， 突然間食頭髮咁， 我哋唱嘢唔咁樣噶嘛。但係音樂劇嘅世界裏面，佢將嗰樣嘢再拉近咗我哋嗰個生活嘅感覺啦。 即係其實咧，我哋係輕鬆咁講啫。我嘅覺得，無論係 opera 又好，粵劇又好，我哋呢啲咁嘅中國嘅藝術文化咧，好值得我哋去尊重同埋欣賞保留嘅。譬如京劇，我哋廣東人就唔好識欣賞，但係北方人會去識欣賞呢啲嘢。而音樂劇咧，就可能會另一種嘅演繹方法咧，係民間會較易接受啲嘅嘢嚟㗎嘛，可以係咁樣理解。 同埋因為好似你頭先都識講啦，佢有跳舞啦，有唱歌啦，有做戲啦，變咗你中意聽歌嘅你又可以去睇， 中意睇跳舞嘅就可以跳舞， 中意睇戲嘅你又可以去睇。咁其實佢納到翻嚟嘅觀眾係會再包羅萬有啲。 嗯，因為我喺New York 咧，我其實我係好怕睇音樂劇噶嘛。美到野獸我去睇， 我都記得你同我講 嘅。係啊，美到野獸我睇過，睇到我真係瞓著咗。 但你做咗我嘅音樂劇， 你說服到我咯。咁跟住咧，就睇《媽媽咪呀》。咁我就開始呢套好睇，點解咧？我覺得。歌我聽過啊嘛，係、嘛？我已經即係唔使聽一啲新嘅歌啦。第二咧，佢真係跳舞啲啊，咁你即係嗰種嘅動感好強，我覺得你呢度睇得過呢套。 係啊，所以其實。有好多音樂劇都會用一啲現成嘅歌啦，去到串，即係我哋俗啲俗語叫 jukebox musical 啦，即係點唱機音樂劇啦，譬如《媽媽咪呀》啊，或者Jersey Boys 啊，其實呢啲都係咯，係咁佢係的而且確係會用令到一啲未入過劇場或者本身抗拒入劇場或者係好中意聽流行曲嘅觀眾更加容易放低個戒心入去睇嘅。 係啊，即係佢花少咗時間去學你嘅語言啊嘛， 同埋睇嘅時候佢唔使再吸收多一樣嘢，即係我當嚟聽。歌咯，但系听过又有啲故事，几得意。 因为你喺 New York 咧，你听佢哋唱歌咧，仲有字幕弹埋出嚟俾你睇添啊！阴公点睇得切啊？即系咁。 所以 有时就听到嗰个演员系甩咗个字。 所以咧，呢个就系 live performance 嘅特色啦。就算几 professional 嘅演员都有机会有下咯。 系啊，因为嗰个状态各方面夹埋都会系咁嘅情况。 系啊， 你自己本身有乜嘢嘅意愿啊？未来？音樂劇上面 我希望香港真的可以出現到一些可以 long run 到的音樂劇，因為譬如其實我們經常覺得這件事好像很遙遠，或者哪有那麼多人看 long run 的意思，就是同一套音樂劇可以不斷去 run 啦，做一百場、一千場咁樣做， 做一年、兩年、三年、四年咁啊。因為我哋去譬如睇下最近嘅一啲地比較近嘅地方啦，日本啊、韓國，其實佢哋而家都已經有啲 long run musical 噶啦。譬如韓國，我前兩年去，佢哋有一啲小劇場嘅音樂劇咧，係已經做咗十幾年噶啦，日日喺度做。 係啊，我有睇過啊，我聽唔明佢講乜㗎， 聽唔明㗎，係啊，好似幾好睇咁樣，係啦。咁所以咧。韓文嘅人口係少過講廣東話嘅人口，咁點解我哋廣東話呢一個語言唔可以做到一啲屬於自己嘅音樂劇可以 long run 咧？呢個係道理嚟嘅，我覺得係嘛？ 所以我真係鼓勵大家支持多啲粵語嘅音樂劇啦。 咁我覺得香港人應該好快會即係學習得到嘅，特別疫情底下咧，大家都唔知道做咩好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可以睇下啲咁嘅音樂劇。咁啊，最好。就係揾朋友請你去睇啦，咁你咪慳翻張飛啦，係嘛？ 或者一個朋友買廿張咁樣。 咁你要祝福咧，呢個 Tom Chan 咧，就讓佢咧能夠未來香港嘅音樂劇裏邊咧就大發光芒啊！因為你仲係好後生嘅。咁我哋咧聽晚咧嘅節目咧就會由係鄧達志同埋謝依薇咧係負責一個叫環遊美食世界嘅題目嘅。最後咧送一首歌俾大家，葉倩文嘅《瀟灑酒會》。